Thank you. 天呢，就是要继续上那个31条部分。对，那礼拜三很抱歉，因为临时那个大家都知道，去年前年吧，88风灾嘛，对不对？然后南部有一些县市受创非常严重，对。那刚好事务所有接那个屏东的山上有个地方叫好茶村。好茶村，我不想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不过应该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好茶两个字，对，可能那边卖的茶都很好喝这样子，对。那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受创非常严重，所以他们村民有提国赔。那村民提国赔之后呢，那天就临时通知说下午5点半要开会，心想说5点半开会，这种会通常不会很快就开完，对，所以也知道下午临时通知要停课，对，不好意思。那今天呢，就是要继续上一次，因为上一次我们共犯与身份的部分，其实上的只剩下5分钟以上，所以那个时候有提醒各位的是说，你要先去区分到底什么样是一个不法身份，什么时候是一个罪责的身份，那分别去适用所谓的31条的第一项跟第二项这样的构成要件。对，那如果是不法身份的话，它适用是31条的第一项，适用31条第一项；但是如果是罪责身份，那你要走的是31条的第二项，也就是说。你在区分案例类型的时候，如果他所涉及到的，因为共犯与身份的问题，一定都是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的时候，那没有身份的那个人要怎么样论罪可行的问题，有身份的人当然是没有问题，他就直接论身份犯的犯罪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重点是，那个没有身份的人要怎么处理啊？对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想一想，他们两个所涉及到的犯罪。到底是哪一种身份？如果是所谓的不法身份的话，那你要适用的法条是31条第一项。那如果是罪责身份，要适用的是31条第二项。那不法身份跟罪责身份要怎么区分呢？依照目前的通俗的讲法是说，所谓的不法身份指的就是说，你之所以有这个身份，是我处罚用这个罪来处罚你的理由。也就是说，这个罪之所以会成立，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身份的关系。你把这个身份的这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犯罪会成立，这叫不法身份。这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所谓的创设刑法事由，创设刑法事由。那相反的，罪责身份是什么呢？罪责身份这种有身份这种东西呢，有身份这个要素，只会导致你的刑度上面被加重或减轻。也就是说，你就算没有这个身份的话，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所谓的基本构成要件，或者所谓的一般普通的构成要件可以适用。那你有这个身份，只是在这个一般的普通或者基本的构成要件上面，刑度上面会被加重减轻而已。那分别举例子，就是所谓的不法身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因为为什么会处罚公务员收受贿赂罪这样的行为，就是因为你是公务员，所以我们对你有一种廉洁上的期待。那你违反了我这种廉洁信赖的话，那你就是用121条或者122条来处罚你。你把这公务员身份拿掉之后，一般人的这样一普通的向他人收受钱的这样的行为呢，我们没有办法说他是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所以呢，那个公务员那个身份就是创设公务员收受贿赂罪这一个犯罪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是罪责身份的话，最好理解的例子，当然就是所谓的杀人罪跟所谓的杀害自己血亲尊亲属罪，或者是生母杀人罪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直系血亲非亲属，那你把你的直系血亲尊亲属给杀掉，或者是你是生母，那扶出生的婴儿呢，在你出生刚过不久就把他杀掉了。在这两种情形，你有这一种特殊的这种所谓的直系血亲非亲属或者生母这种身份，基本上你所实施的这样的杀人行为，不管是把自己血亲尊亲属或者扶出生的婴儿杀掉，这样的杀人行为都还是刑法271条的不法。它跟271条不法也是相同的，这以前我们在上课时候有讲过。那它差别在哪里？差别的罪责，也就是说从不管你要从其他可能性角度来看也好，或者从中国传统以来的伦理观念也好，总之加重，因为你有这个生母或者直系血亲就非亲属这个身份，所以导致你的刑度上面相较于271条这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被加重或减轻了。如果你没有这种直系血亲非亲属或者生母的身份，你还是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或者是基因的这样的行为，还是会构成271条第一项杀人既遂罪。对，所以你之所以这种身份，只是导致你的刑度上面被加重或减轻的原因，那这叫罪责身份。那在考试的时候，基本上你们就是看说，哦，这个有身份的那个人可能会有 犯了什么罪，那没有身份的，当然你就要去看说，那有身份的那个犯那个罪是到底是属于不法身份还是罪责身份，然后分别去区分适用来看，到底要用三十一条第一项还是用三十一条第二项，因为用两个条文的，你法条用错之后，你得到的法律效果当然就不一样，当然就不一样。那大家手边那个抄完了吧？大家手边如果有法条的话，请大家翻开一看。我好像闻到食物的味道啊！我好想吃，因为没有吃饭就冲过来，好不容易脱离可怕的办公室这样。我刚才才把那个事件书丢出去，然后老板开会，然后到六点钟才回来，然后到六点钟才回来，那我今天等你等一整天，我事件书没有办法给你看，我扔出去。可是我俩来翻开，就刚刚偷溜出来。今天刚好是那个学习司法官，就是他们要到各个事务所。他们会有好几段，他们那个训练会有好几个阶段，有时候要到行政机关去，有时候到法院去。那这一次他们来我们事务所，有三个人来实习，不是实习就是训练的一环这样子。对，那刚好他们就来两个礼拜，然后两个礼拜之内，他们都关在一间小房间里面，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下午就是他们的欢送跟我们十一月份的庆生会这样子。然后心想说，那三个人不知道在里面干嘛的。中午吃饭我们也。他们太低调，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去叫他们说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吃饭这样。对，总之他们就是下午的欢送会，然后欢送完就走了。他就说，走之前还叫我帮他拍照，我非常的痛恨这种行为。为什么不是我入境这样？对，没有了，只是抱怨一下而已。对，人家要跟正妹拍照啊，就会怎么跟我拍照呢？对，然后他就说，那你也要加班啊？那我心里想说，因为秘书都是六点下班，但是律师通常不会六点下班，律师通常都会到七点左右这样子。他说：“哎，你要加班呐、啊？”我心里说：“没有，我等下去上课。”他说：“上课你要去上什么课吗？”对，不是，我说：“不是。”对，我就跟他硬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是私人机构吗？”我说：“对啊，当然是私人机构，难道是公家机构吗？”好，大家分到三十一条没？三十一条呢？这个文字上面呢？可能大家在理解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三十一条第一项说呢，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这里所说的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指的就是不法身份的意思。对，那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呢？其共同实行，共同实行，这是第一种类型，或者第二种类型，再我说第三种类型，帮助。虽然呢，你没有那个特定身份的那个，没有那个特定关系，这里所说的特定关系就是那个身份啊，虽然你没有那个身份。无身份的人虽然你没有这些身份，但是如果你跟前面那个有身份的人，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的那个主体一起去共同实行造作或帮助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人还是以正犯或共犯论。所谓的人以正犯或共犯论，那个正犯指的就是共同实行那个部分。如果你去跟没有身份的人去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实行的话，你还是算是所谓的身份犯罪的共同正犯，这个是这个部分。那共犯指的是什么？共犯指的是说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做教唆帮助行为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人成立的是身份犯罪的教唆犯或是共犯啊，教唆犯或是帮助犯。对，那本来2005年修法之前就到这边为止，那但书呢是后来2005年之后才加进去的。但没有身份的人，没有后面那但书是没有身份的人呢，因为他毕竟没有身份嘛，那就给他减轻其刑好了。但是所谓的减轻其刑，只是所谓的得减轻其刑，因为立法者认为说，在大部分的情况里面，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参与犯罪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人他的不法内涵通常是比较轻微的，所以给他设了这样的得减轻其刑这样的规定。那但是他又考虑到说，可是有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做的事情反而比有身份的人做的更严重，好吧，那就是让法官自由去裁量好了。所以这边他法律它上面的效果是得减轻而不是必减轻，它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那第二项呢所说的因为身份或是其他特定关系，其实都是因为身份关系啊，导致刑有被加重或减轻，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身份是我之所以加重或减轻其刑的理由，那这是所谓的罪责身份。那没有身份的人，其无特定关系之人，重点在这里，可以通常之刑，可以通常之刑啊。我们说所谓的犯罪跟刑法，基本上它是可以分得出来的，是分得出来的。那这边讲的可以通常之刑，他有说罪的部分怎么处理吗？就没有啊，他只有说可以通常之刑哦。法条上面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那他是成立身份犯的罪，然后 一般犯刑，没有身份的一般普通犯罪的刑，还是指的是说他是没有身份犯的罪，也没有身份犯罪的刑，都是一般犯的罪，一般犯的刑，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是啊，我们会讲到的争议。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项，因为身份或其他另外一个人一直罪，这是不法身份的部分。那没有身份的人呢，要怎么样来处理的问题？我们先看第一项。那请大家翻到讲义上面的讲义上面的第几页？第十。15页，16页，先看一下上面这个例子。那公务员甲跟没有具备有公务员身份的老婆乙，他基于共同的行为决议，这当然他成立的前提要件啊。那由乙呢出面去向厂商呢索取贿赂，然后再由甲呢收受贿赂之后，去违这样的违背职务上面的行为。那上半跟大家讲过，这个很明显的甲的这个部分，它所涉及到的是哪一个构成要件？通常在写这种没有身份的跟有身份的一起去犯罪的时候，你要先把有身份犯罪的人所涉及到的那个构成要件先抽离出来，去判断说到底是所谓的不法还是罪责身份。那甲收受贿赂之后，去违背职务上面的行为，这是哪一个构成要件？这是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对不对？122条。那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收受贿赂罪或是简称贿赂罪这种犯罪类型，他所具有的身份是什么？是公务员，只有公务员才能构成这一种收受贿赂罪的主体，还有一种行为主体上面的要求。那你把这个行为主体公务员的身份去掉之后，你去拿钱这样的行为是不会成立所谓的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所以显然的，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是一种所谓的不法身份，他那个公务员身份是一种所谓的不法身份。那你应该要适用是31条第一项。那我们如果先从法条的文义来看的话，甲当然没有问题，成立122条的直接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不作为正犯。那问题是那个老婆乙怎么办呢？老婆乙是没有公务员身份的啊。在一般情形底下，如果这个乙呢，老婆乙没有跟公务员甲呢基于共同行为决议，然后去做一个去做收受索取贿赂的行为，另外一个去违背职务的行为，他们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老婆乙他自己出面去跟人家收取贿收钱收钱，但是这个甲呢完全不知情，这种时候甲你就不能说他是跟公乙，你就不能说他是跟公务员甲一起去共同实施犯罪，对，所以这个时候等于说只有没有具备公务员身份的乙自己去当直接正犯，这个时候乙当然不可能会构成122条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这是很清楚的。可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那可是现在这个没有身份的人，他是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那可不可以让没有身份的人也实现这个122条公务员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正犯呢？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在一般的情形下没有问题的是，没有身份的人他如果单独去犯罪，他不可能会去实现122条的收受贿赂罪、违背职务的收受贿赂罪，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接近到法益，根本就不可能，他不是公务员啊，他不可能会啊，我们对他有所谓的公正廉洁的信赖，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跟另外一个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的时候，他没有身份的那个缺陷，可不可以透过有身份的那个人的部分呢？因为他跟他共同去实行嘛，一起来补足。所谓一起来补足，就是说两个人共同去实施犯罪，会不会有以前我们所说的刑法28条的这样一个共同侦办交互规则，互相补充、互相负责的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呢？那这当然就是问题上面争点啦、我们先来看法条跟实务上面的见解。法条上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他说所谓的共同实行者，人论以正犯。所谓的人论以正犯，刚才解释过了，是论以身份犯罪的正犯。所以如果你操作31条第一项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乙啊，因为他跟公务员甲共同去实施这样的行为，所以他还是会成立122条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正犯。还是会成立122的违背实务收受贿赂罪的正犯。那你在写法条的时候，当然是两个条文都要印的。那乙的，我说的是乙的部分，乙的部分大家就要印122条第一项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还有31条第一项，还有31条第一项。那甲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收受贿赂罪的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单独印122条第一项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正犯，就 OK。好，这是所谓的法条上面的跟目前的实务见解，还有许秀老师才是这样的看法。可是呢，这样的看法呢，在学说上面呢，尤其是德派的学者反而呢，去批评说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身份犯罪一个很重要的不法内涵就在于那个身份的关系。 之所以会有这个身份关系，才会让你成立这个罪嘛。你没有这个身份关系的人，怎么可能会去侵害到法益呢？所以从这一点核心思想去出发，他就认为说，即便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但是这是一个身份犯罪。身份犯罪的重点，之所以要处罚这样的行为，一定是因为他具备有某种特殊的身份。那没有身份，没有这种身份的人，他就不可能成立这个犯罪。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他为什么叫做不法身份？所以不法身份就是说，你之所以有这个身份，是我用这个罪来处罚你的理由。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的人呢，我就不会用这个罪来处罚你。他的思想与背景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即便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去犯罪，你还是不能够说，那我就吸收那个有身份的人的那个部分的身份犯罪的不法能量，然后两个一起来交互规则，然后我也成没有身份的人也成立身份犯罪的正犯。否定说的见解，就是比较多数的德国的通说的见解认为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有身份的人毕竟欠缺了那个有身份犯罪的那个身份所彰显出来的那个不法内涵。对，所以他们坚持的两个人坚持的不同的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三十一条第一项很明显的告诉你，没有错，没有身份的人他单独去犯罪的时候，不可能会实现身份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呢，如果说他跟一个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实施犯罪的时候，这个部分他原本没有办法实现的身份犯罪构成要件，就可以透过有身份的人的那个部分来一起来补足。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立身份犯罪的正犯。对，而且这样的话会有一种所谓的弥补处罚漏洞这样的功能。这是三十一条第一项，还有许玉条老师的看法和实务见解。那剩下的，例如说剩下的林三英老师、林玉雄老师、林东老师啊，他们都会认为说，身份犯罪，尤其是所谓的不法身份的这种身份犯罪，它的内涵就是那个身份。即便你是跟一个有身份的人去犯罪，仍然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没有身份的人就是不可能去侵害到身份犯罪的法益。所以呢，这个时候没有身份的人，他即便是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实行，还是只能够论以所谓的共犯。这里所说的共犯是狭义的共犯，也就是所谓的帮助犯而已。所以如果是台比较多数学者的意见来看的话，这个案例里面，乙呢，这个没有身份的乙呢，他即便跟有身份的甲共同去实施犯罪，他还是不会成立122的共同正犯，他顶多成立122条的帮助犯，他绝对不会成立身份犯罪的正犯，他只能够成立共犯。因为就身份犯罪的正犯而言，他欠缺的那个身份关系的要求。对，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法条实务呢，跟目前的比较多数意见上面产生一种落差。不过既然法条都已经规定了，在写考卷的时候还是要以法条为基础，那许多上面对这个部分当然是非常多的批评啦，不过这个批评大家知道就好了。那好，这是第一种情况，是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共同实施犯罪，在不法身份的情况。但如果说没有身份的人是教唆或帮助，有身份的人去犯罪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例如说刚才那个例子，把稍微变动一下，没有身份的乙，这个时候他是教唆他有身份的甲去收受贿赂罪，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没有所谓的共同正犯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翻译联络或者行为分担这样的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没有身份的人要怎么论罪？很简单，因为呢，你就直接依照所谓的共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这样的原则，那这些是不法身份嘛，对不对？那正犯成立什么？他的不法内涵是什么？那教唆跟帮助犯就可以依附这个不法内涵上面去成立相关的犯罪。所以没有身份的人，他去教唆或帮助有身份的人去犯罪的话，没有身份的人本来就是依照从属性的考量，本来就是成立身份犯罪的教唆或帮助犯，这点是毫无困难的，这本来就是自明之理。所以这个乙呢，如果去教唆或帮助有身份的这公务员甲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话，那这个没有身份的乙本身就成立122条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的教唆或帮助犯，他就成立122的教唆或帮助犯。这个是关于他如果没有身份的人去做了是一个教唆或帮助行为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的问题，这部分是没有争议的，好，所以就整理一个表呢，在第十七页下面，刑法三十一条第一项有好几种适用的上面的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排列组合。第一种情况是不具备有身份或特定，其实没有身份的人啊，他如果去教唆或帮助的话，可不可以成立身份犯罪的共同正犯的打勾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有没有身份证就叫做帮助行为，叫做帮助行为本身不可能会成功犯，除非正不可能成正犯，除非你采取是所谓的单一正犯体系，除非你采取单一正犯体系，所以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种情况是说，那没有身份证如果去教唆或帮助有身份证去犯罪的话，他可不可以成立身份犯罪的共犯、教唆或帮助犯 ？OK 啊，这就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嘛，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比较限制重组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学了像林善廷老师就说，那这样三十一条底下就变成句文，什么意思？因为你本来依照限制重组性，没有身份的人去教唆或帮助有身份的人去做一个身份犯的犯罪，他本来就可以成立身份犯罪的教唆或帮助犯啊，对啊，不需要三十一条第一项去规定出来，不需要去你规定出来，再让人家觉得说啊，是不是本来不是这样，所以才用三十一条把它规定出来，会这种让人家会有这种错想，对，所以基本上没有身份的人去教唆帮助有身份的人去犯身份犯罪的话，他本来就依照重组性的关系，本来就会成立身份犯罪的教唆或帮助犯，对他这样跟三十一条把它写出来，那三十一条就变成。追问，就这个部分而言，这个部分而言，那第三种情况是说呢，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共同实施犯罪，他可不可以成立有身份犯罪、身份犯罪的共同正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例子嘛。依照法条三十一条第一项还有实务上面的见解，这是 OK 的，这是我们我国实务认定的三十一条的适用范围。那第四种情况是说，所谓的没有身份的人去共同实施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犯罪，他可不可以成？他成立的是所谓的身份犯罪的教唆帮助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德国的或者是目前留德学者老师的比较多数说的见解，认为是成立这个样子，应该是说只能够即便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共同实施犯罪，没有身份的人只能够成立身份犯罪的教唆帮助犯，没有办法像三十一条第一项或是实务经验所说的去成立所谓的身份犯罪的正犯。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三十一条第一项适用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在考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没有身份的人在不法身份的范畴里面，没有身份的人，如果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去实施犯罪的话，可不可以成立身份犯罪的正犯？争议也是在这个地方。对，好，那我们看第十八页，三十一条，那我们看三十一条第一项讲完了，它其实是适用上面还蛮不清楚的，只是说学术上面有点争议。但第二项部分要怎么用呢？这个三十一条第二项适用，相较三十一条第一项适用上面就比较麻烦一点，就比较麻烦一点。那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第十八页上面有个例子，叫做杀父的多部曲。因为有一部曲呢，通常大家会吸引集中来势力，然后再改编，就变成二部曲、三部曲。对，第一小题呢是说，甲乙共同去杀甲的父亲，甲乙共同去杀甲的父亲，那当然要问的是谁啊？当然问的是乙啊。甲乙共同去杀甲的父亲，那甲成立什么？甲杀他的父亲，他本来就成立二妻二，这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现在问题是说，那个乙怎么办呢、啊？那个乙怎么办？这是大概涉及到三十一条第二项的适用，因为甲杀他的父亲，甲所涉及到的犯罪是哪个构成要件？是272条，对不对？272条是不法身份还是罪责身份构成要件？它是一个罪责身份的构成要件，那个直系已经非亲属是一个罪责身份的构成要罪责要素，对，所以他所说的涉及到的是三十一条第二项适用，不是三十一条第一项。那第二小题呢？甲教唆乙去杀乙的父亲，甲教唆乙去杀乙的父亲，那乙本身是被教唆的是一个正犯，那乙他去杀他父亲，当然涉及到也是272。那这个没有身份的人去教唆，没有身份的人去教唆有身份有罪责身份的人去犯罪，那个没有身份的人那个人要怎么处理啊？这是第二小题要问你的问题。那第三小题是说，甲教唆乙去杀甲的父亲，这个部分就很吊诡，为什么？甲教唆乙去杀甲的父亲，显见他没有心思去实施272条的什么构成要件行为，他可甲本身就有疑虑，甲这个人可不可以成立272的正犯，还是要成立272条的教唆犯，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部分会有点问题。那现在问你跟三十一条第二项有关系的是乙的部分，那这个没有身份的乙，他去把别人爸爸杀死了，那他要成立什么？没有身份的乙，他就把别人爸爸杀死，还要成立什么？如果他单独去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当然就成立271条啊，这是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说，那他如果是被人家叫被一个有身份的人去教唆，而且都是涉及到罪责身份的时候，那会不会结论上面会不会有不一样，就会产生这些利益勾合代际？对，所以三十一条第二项的适用上面显然是比三十一条第一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我刚才讲过，大家看三十一条第二项的法条上的文字，没有特定关系，就是所说的没有身份之人，他得到三十一条第二项给他的法律效果是可以通常之刑。合理通常之刑就只有讲刑哎、欸，那罪的部分是通常之罪。所谓通常之罪，例如说举二七跟272来讲的话， 二七一就是那个通常之罪啊，二七一就是通常之罪，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般构成要件，或是非身份构成要件，或是普通构成要件。那272叫做加重构成要件，或者说的身份构成要件。那一般构成要件或是通常之罪指的是271，身份犯之罪指的是272条，先跟大家说一下。那显见34条第二项，它的法律效果只有说可以通常执行，意思是说在涉及到271跟272的共犯与身份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身份的人他是可以通常执行，就是可以271的行，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哦，没有身份的人就是可以271的行读。那罪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是271的罪还是272的罪啊？这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解释，上面会有这样的空间，或这两种可能性。那当然学说上面真的就是有产生这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解决模式，我现在讲解决模式，什么叫做可以通常执行。第一种看法认为说，这个可以通常执行指的是可以通常之罪跟可以通常之行两个，不管是罪跟行都是通常之罪跟通常之行，它是意思指的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没有身份的人就是成立271条第一项之罪，以及271条第一项之行。271条第一项之罪跟271条第一项之行，如果才这一说的话，要构成要件引用方案。这一说的法律效果是什么？罪行就会相当，罪行就是这样。那你对于没有身份的人，他虽然去参与了一个身份罪责身份的犯罪，但是没有身份的人还是回归到普通构成要件去处理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不管是罪的部分还是刑的部分，都只成立271第一项的杀人既遂罪，还有可以杀人既遂罪之刑，所以罪行都是271条第一项。采这一说的话，会造成罪行就会，它的背后思想其实是所谓的罪行不可分。那刻意怎么罪？当然就是刻意怎么行啊？怎么会刻意272的罪，然后刑度上面回归到271条第一项的刑呢？这样是很畸形吗？就是罪行就分开啦、啊，这样是不允许的。那这一说是说我们的实务见解，我们的实务见解跟曲学老师才这一说。对，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超简单的。你如果没有身份的人，不管他做什么行为，都是普通构成要件，这、就是通常之罪跟通常之刑。所以我们回归到上面的这个例题来看。甲跟乙共同去杀甲的父亲，没有身份的那个乙，依照构成要件引用方案，就是可以通常之罪跟可以通常之刑，所以呢，乙就成立271之罪、271之刑。对，那第二小题呢，甲教唆乙去杀乙的父亲，甲是没有身份的人，他就成立什么？因为他做的是一个教唆行为，要注意他做的是一个教唆行为，那他成立271第一项的教唆犯，刑度上面也是271第一项教唆犯之刑。所以只是他跟第一小题的差别在于说他是教唆犯，那第一小题是所谓的他是共同去杀害，但是呢，因为这边涉及到是30条第二项的问题，不是第一项，所以他只会成立271之罪、271之刑。对，那第二小题是他是做教唆行为，所以他就成立271的教唆犯之罪、271的教唆犯之刑。那第三小题。没有身份的这个乙呢，他当然去把别人的父亲给杀掉，当然就成立271之罪跟271之刑。OK， 这是第一种看法，叫做构成要件引用方案。也就是说，它特色是在于罪行相同，罪行相同都是通常之罪、通常之刑，所以很简单，没有身份的那个人就是可以非身份犯，就是回归到普通构成要件。因为我刚才讲过，31条第二项的一个特色就在于说，即便把你这个身份取除掉之后，你还有一个普通构成要件可以使用。那个没有身份的人就可以普通构成要件之罪跟普通构成要件之刑就好了。那看他做的是什么行为，他如果做的是教唆行为呢，就是普通构成要件的教唆犯之罪跟普通构成要件教唆犯之刑。那他做的是一个帮助行为，就是271第一项帮助犯之罪跟271第一项帮助犯之刑。对，所以。非常好判断，非常简单。第二种看法叫做所谓的刑法移用方案，也就是主张罪行要不同处理。他认为说31条第二项所说的可以通常之罪，指的是只有可以通常之刑，指的是只有刑的部分才是回归到271去处理，但是罪的部分还是要成立身份犯之罪，还是要成立身份犯之罪。没有身份的人还是成立身份犯之罪，只是在刑度上面科处刑罚的时候，回归到271条的刑度上面去处罚。对，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就叫罪行分离，罪行就分离了。哦，那没有身份的人，如果去参与了这样一个罪责身份犯罪，依照31条第二项，还有这里所说的刑法引用方案的话，它的法律效果就是没有身份的人，他的罪的部分还是成立身份犯之罪，但是刑度的部分。就回归到普通构成要件之刑， 举个举例子，第一小节例子好了，如果是采取所谓刑法引用方案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那个乙，没有身份的人，他所成立的当然就变什么272、270条杀害及血腥尊亲属之罪，但是刑度上面呢，就跑回去啊，刑度上面我们是用271条第一项的刑度来处罚他，对，可是他罪的部分还是成立身份犯之罪，对。那第二小题呢，甲教唆乙的父亲去杀乙，那个没有身份的甲，这个教唆犯要成立什么？没有身份的这个教唆犯就成立的是272条，注意哦，不一样，是272的教唆犯之罪，但是刑度上面回归271的教唆犯之刑。对，这是跟刚才那个构成人引用方案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刚才构成人这引用方案说，没有身份的人不管罪行都是普通，就是271之罪啦，还有271之刑，所以甲就只会成立到271的教唆犯跟271的教唆犯之刑。但是刑法引用方案认为说罪行要分开，罪的部分还是成立身份犯之罪，所以导致说第二小题那个教唆犯甲他所成立的是272的教唆犯之罪，那刑度上面是271普通构成要件之刑。对，这是第二小题，如果你用的是刑法引用方案是这样去处理的。那第三小题呢，甲教唆乙去杀甲的父亲，那乙这个部分，乙这个部分，他依照刑法引用方案就会得出一个更怪异的现象，就认为说他成立是272之罪，然后271之刑。从第三小题第三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得知刑法引用方案的一个致命伤在哪里。欸，很奇怪，如果说依照第三个例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乙他自己去把他假的爸爸杀掉，如果他自己去的话，他成立什么？271条第一项之罪啊，结果因为他是被人家教唆，或是跟人家一起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272之罪，然后刑度上面会271，他就竟然会成立身份犯之罪耶，好奇怪，这样变成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所以构成要件引用方案目前是实务上面跟徐旭老师的见解，那刑法引用方案是林三田老师的见解。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林老师的见解呢，其实我刚才讲的是如果照惯例去推的，可是他其实在他的教科书里面不是这么简单去处理的，在他教科书里面讲的是另外一种刑法一种方案，不过我在考虑说要不要跟我们讲，因为他这种说法非常的奇怪，你们想知道吗？其实他也不会出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对，他在天上看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他坏话这样子。如果你贯彻刑法引用方案的话，基本上就是成立身份犯之罪，然后刑度上面回归到就像法条上所说的通常之刑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种刑法引用方案。那第二，好吧，讲好了，第二种引用刑法引用方案就是林三田老师所说的，你们另外再抄，另外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都搞错了，其实普通构成要件跟所谓的身份犯构成要件就是271跟272啦，这两个在适用上面呢，它有一种顺序上面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林老师说呢，你本来就是要签加重构成要件或者身份犯构成要件，本来就是以实现普通构成要件为它的前提呀，啊。他是这样讲，一直讲白话就是说，你要实现272条，基本上有个前提就是你先实现271条，所以如果从这样的推论下来的话，就导致一个应该这样操作。我先讲这是他的见解，不是法条上面的见解。怎么样操作呢？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两个人都先成立一般犯之罪，啊，那个有身份的那个人呢，在看，因为他是有身份犯之罪嘛，然后再往上加，看他是加重，你说272的话，那就是加重就可以272的刑，那减轻是什么274嘛，对不对？生母杀人，减轻的话就可以减274的刑，但是两个人都成立一般犯之罪，只是说那个有身份的那个人另外再 plus 或者减掉 minus 把它减掉。这样的看法其实还蛮畸形的，意思是说什么？哦，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犯罪，两个人都先成立没有身份犯之罪，一般犯之罪，那就奇怪啊！没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他如果自己去犯罪的时候，他成立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身份犯之罪，不是吗？结果他先跟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去罪，结果竟然可以先跟他一起先成立没有身份犯罪，普通构成要件之罪，嗯，怎么看起来会变这个样子呢？如果依照从属性的话，感觉不是说没有身份的人重组有身份的人吗？这样好像变成说，那两个人都先成立一般犯之罪，就是271之罪，那好像变成说有身份的人反而要去重组那个没有身份的人，这样不是很奇怪？那只是说刑度上面有身份的人在往上加，或是加重或减轻， 可是那是刑度的问题啊，那个罪的部分，两个人竟然都成立非身犯之罪，这样的话是非常有问题的，对，所以这是他的见解啊。不过因为其他老师，即使是采刑法引用方案，老师也不是采这样的说法，所以大家就知道稍微知道就好了。总而言之，目前针对第一小题、第二小题跟第三小题，会没有那个针对那个没有身份的那个人。会有这两说这样的差别，或者这两说这样的差别。那当然，考试上面最简单就是实物见解啦。没有身份的人，当然就成立二七一之罪、二七一之刑嘛。那只是看出他做的是一个正犯，还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反正他都是成立二七一之罪、二七一之刑，非常好用。那刑法用方案就是什么？罪的部分是身份犯之罪，那刑度的部分呢，回归到普通构成要件去处理。对，这就是目前有这两种见解。那实物见解是采取所谓的构成要件引用方案。好，这样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 confused？ 冲出来冲出去，然后又……总而言之，你们要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第一阶段判断的时候就不能够出错。所谓第一阶段判断不能出错，指的是说那个有身份的人，他所犯的那个罪到底是不法，他那个身份到底是不法身份还是罪者身份？如果你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你后面就继续往下错下去，对，那就很可怕。因为三十一条第一项跟第二项。法律效果是差很多的，法律效果是差很多的。那我们来讲一种比较诡异的，叫做所谓的双重身份犯。这种人他有两种身份，他同时具备有三十一条第一项的不法身份，他也有三十一条第二项的罪责身份。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叫双重身份，他是两面人嘛。这里所说的双重身份犯指的，其实是蔡德明老师的书上面跑出来的，他指的是所谓的三三五跟三三六之间的关系。大家有法条的话，你就看一下335条，叫做普通侵占罪；336条叫做业务侵占罪，请大家翻一下。嗯，335条叫做普通侵占罪嘛，它构成要件呢，稍微读一下吧。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然后去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这叫普通侵占罪。但是在我第一章怎么说的？那336说什么呢？叫业务侵占。业务侵占说，对于公务上面或是因为公益而持有之物，犯前项第一项是罪，那就是这是第一项叫做公务侵占罪。那第二项我们要看的是第二项，对于业务上面所持有之物，犯前条第一项，前条指当然就335条啊，第一项是罪，就是普通侵占罪的话，那就处后面的。大家就比较335第一项跟336第一项，它法定刑有没有差？普通侵占罪的法定刑是多少？5年以下，对不对？跟其他罪是一样的。但336第二项呢？336第二项业务侵占罪，它的法定刑是多少？6个月以上、5年以下，哪个比较重？但是336第二项嘛，对不对？业务侵占罪会比较重。从这一点就跑出来了，问题点在这里。那到底如果说现在涉及到的身份是指的是那个业务侵占罪的那个336第二项那个构成要件的话？336第二项到底是不法身份还是罪责身份？这你要去判断嘛？因为当有一个人非基于业务关系，然后去持有非基于业务关系的人，没有这种业务关系而持有公司的东西的人，他跟一个公司的秘书或者公司的会计去犯罪的时候，那个没有身份的人到底要成立什么？前提当然还是什么？你要先区分到底是不法身份还是罪责身份。336第二项到底是不法身份还是罪责身份，然后他就依其法律效果处理嘛。所以这点是一开始你就要决定的啦。那到底？336第二项到底是不法身份，那个业务身份到底是你因为业务罪才会持有那个公司的东西嘛？通常是公司的会计啊，或持有公司的财产，或是公司的一些管财产的人。对，那这种人他跟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也就是说就跟公司的财产管理没有关系的人一起去犯罪，犯336第二项业务侵占，把他公司的财产吞到自己的账户里面来，把公司的钱吞到自己的账户里面来，那个没有身份的人要成立什么？当然涉及到是336第二项这个业务侵占罪，那个业务侵占。那个身份到底是31条第一项还是第二项的身份？你们觉得呢？你去跟335第一项去比较一下，哦，335第一项5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叫普通侵占嘛，对不对？那336跟335第一项的差别在哪里？它是基于业务的上面的关系才会持有他人之物嘛，它是基于业务关系所持有他人之物。那335那个不是业务关系，它有可能是其他的法律或是契约上面的原因。那336第二项是业务关系，所以才会持有公司的财产。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好像是你把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判断方法嘛，你把那个身份摘掉之后，他还会不会去犯其他构成要件的罪嘛？有没有其他构成要件可以处罚嘛？对不对？所以双支持所谓的双重身份犯的学者，就是蔡德明跟高金贵老师，他们俩就是认为说，336第二项你把那个业务身份把它拿掉之后， 你还会成立三三五第一项啊，你还是会成立三三五第一项，因为三三六第二项等于是什么？业务加上持有这一种两个关系，所以它是三三六第二项，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双重身份法。三三六的业务侵占指的是业务跟持有公司的财产这两种身份，因为持有本身、持有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表彰。三三五条业务侵占罪不是大家都可以去犯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是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的人，人家托你保管东西，就有天把那个东西据为据尽然把那个保管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我没有保管那个东西的人，我把人家的东西破坏掉，然后据为己有，那叫什么？那叫窃盗罪，不是吗？窃盗跟侵占的差别就在于说，你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还是说你本来就有对那个他人的财物有持有支配关系，然后自己把它据为己有，差别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持有关系本身也是一种身份。那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三三五条第一项就是因为这种持有关系、这种身份，所以才会成立三三五第一项。那三三六第二项呢？依照双重身份犯的人的看法，是认为说，三三六第二项它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就是持有公司的财产，这个持有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第二种身份是所谓的业务身份，这种业务身份。所以三三六第二项是业务身份加上持有身份，所以有两个身份叫做双重身份犯。然后你看它的刑度上面，三三六第一项是不是比三三五第一项来的重，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说，哦，那因为你多出来这个业务身份，所以导致你的刑度上面，像三三六第二项导跟像三三五第一项相较起来被加重了，这就是三四一条第二项所说的加重或减轻罪责身份。所以一个没有业务持有关系的人，跟一个有业务持有关系的公司或会计或者是其他管财产的人一起去犯三三六第二项的时候，要用三十一条。记得要三十一条第二项来处理哦，这叫双重身份犯的概念。他把三三六第二项那个业务持有，把它解释成是业务身份加上持有，是有两个身份。所以你把持有身份拿掉，或者业务身份拿掉之后，你还是剩下持有身份，还是可以构成三三五嘛，对不对？所以显见三三六的第二项，那是一个业务持有身这个身份是一个罪责身份。用三十一条第二项，用三十一条第二项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没有身份的人怎么处理？那就回归到我们概念争议嘛，对不对？看你是采取像事务所说的构成犯罪移用方案，那就是什么？没有身份的人怎么处理？用构成犯罪移用方案就成立什么三三五的罪跟什么三三五之刑嘛，对不对？就是通常之罪、通常之刑。那通常之罪是什么？就是三三五啊。所以通常之罪、通常之刑，没有身份的人就成立三三五之罪跟三三五的刑。OK，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身份犯的人的看法，是这样去操作的，是这样去操作的。等于说我再重复一次，等于说把三三五第一项跟三三六第二项，把它解释成三三六第二项是三三五第一项的加重身份，因为它有业务关系，所以导致它的刑度上面它多出来一个业务关系，它也有持有关系，只是它又多了一个业务关系，所以导致它三三六第二项的刑度比三三五第一项的刑度来的重，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他就认为说，哦，那这个业务持有关系是一种加重罪责的要素，这样子，那要用三十一条第二项。没有身份的人只能够用可以通常之罪跟通常之刑，如果依照刑进行的话，那就是三三五通常之罪在哪里？就是三三五，那就是三三五之罪跟三三五之刑。OK。可是呢，徐秀老师对这个部分有提出所谓的特别看法，他是说，还有实务见解也不赞成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他们认为三三六第二项跟三三五第一项毫无瓜葛，三三六第二项跟三三五第一项毫无关系。他们不是所谓的三三六第二项，不是三三五第一项的加重构成要件。三三六第二项不是三三五第一项的加重构成要件。为什么？你想想看，三三五第一项，我刚才讲过了嘛？为什么可以构成侵占罪？那就是因为你本来那个东西，他人财物在你的持有支配当中嘛，然后你把它据为己有嘛，对不对？那三三六第二项，真的是像双重身份犯的人所说的。是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叫做业务身份，一个叫做持有身份嘛。所以你把业务身份抽掉，还可以有持有身份去成立三三五吗？徐秀老师说，你把那个业务身份抽离掉之后，你不可能再持有他人的财物。你去想想看，公司的财产，我假设说都是公司管财产是那个会计管的，你把它 fire 掉之后，他还有持有公司的财产吗？那就没有，那是换新的那个会计来持有个公司的财产嘛，对不对？所以你把他的业务身份摘除掉之后，你连带的连那个持有关系，对公司他人财务持有关系也一起消失了。意思是什么？业务跟持有不是两个可以分开的概念，它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一种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叫做因为业务而持有之身份，对，不是业务是一个身份，然后持有是一个身份。业务跟持有是不可分离的。你把业务身份抽离掉之后，你也不可能持有他人之物。所以 336第二项应该是那个身份，应该是所谓的业务持有身份，是一种业务持有，你要连读，然后叫业务持有身份。你把这个业务持有身份拆除之后，拿掉之后，没有任何的构成要件行为可以处罚这样的行为。有啦，就是窃盗罪啊。你说那个离职的会计，然后就回来把公司财产据为己有，那因为他已经没有，他离职之后没有业务关系，他不可能持有公司的财产，他就把公司财产据为己有，那是窃盗罪的问题，那不是335的问题，所以。336第二项跟335第一项不是所谓的加重构成要件或是一般构成要件这样的关系，不是，而是什么？336第二项本身就是那个业务持有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法身份，它本身就是不法身份哦，不法身份，那没有身份的人要怎么处理？用哪一条？用31条第一项，差别在这里，用31条第一项，用31条第一项，那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一起去犯罪，那没有身份的人要怎么处罚？依照法条跟实务，就是用什么336身份犯罪的共同正犯来处罚，用336的共同正犯来处罚。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是32双重身份犯的话，你就会认为336第二项的身份是一个罪责身份。那没有身份的人，即便他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去犯罪，他还是可以通常是罪，就是335是罪，335是刑。如果是依照实务的构成要件应用方案的话，那。可是呢，如果是依照我们目前的实务见解跟需求的看法，它是否定双重身份犯有这种东西的。他认为说，336第二项本身那个业务持有那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法身份，336第二项跟335第一项不是属于一般跟加重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所以你把业务持有身份拿掉之后，你就不可以再用335条的处罚，也没有其他的构成要件的处罚了。所以336第二项是一个不法身份。那不法身份涉及到一个不法身份的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就是依照31条第一项来处理。那依照331第一项是属于没有身份的人，如果说他跟有身份的人，有336这个业务持有关系的人一起去犯罪的话，那个没有身份关系的人啊，依照331第一项还是可以拟制为身份犯罪的正犯，还是可以拟制成336第二项业务侵占罪的正犯，所以两个差别就会差很多。所以以后如果看到335跟336这样一个共犯与身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里有这个争议，有这个争议。不过现在实务见解是采取所谓的认为336这个项是一个不法身份，它跟335第一项没有瓜葛，没有瓜葛。那个实务见解在讲义第19页的21注释第21，他说呢，刑法336第二项的罪呢，是以侵占业务上面所持有之物为它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是因为他业务上面持有身份关系而成立之罪，你看业务上面持有只是身份关系，所以认为说业务跟持有是不可分的。与呢，仅因为身份关系或是其他特定关系导致刑度有加重或减轻，这不是罪责身份吗？有别，意思是什么？它不是罪责身份，它是一种不法身份。所以没有业务关系的跟有业务关系的人共同去侵占的话，你要用的是331第一项，因为是不法身份，用331第一项，还是要论以什么336第二项的？这里讲的共犯指的是广义的共犯概念，所以还是成立是336第二项的共同正犯。大家要记得，这个判例后面的这个共犯指的是共同正犯的意思，这是共同正犯的意思。好，回到第19页来，这里有个例子呢，就可以供大家练习。这叫侵占姐妹花。甲呢，甲是姐姐，她在某一家公司呢去担任会计，那她没有钱嘛，她就想要侵占公司的款项。然后，但是她想要，我是会计，那我如果自己侵占的话，太张口，太引人注目了。她跟妹妹呢共同谋利，所以妹妹做的这个没有身份，这个妹妹她不是公司的会计，所以她没有业务身份。他是做这个共同谋益跟什么行为分担，所以他看起来是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共同正犯做这样的行为，共同去侵吞公司的财产，然后由乙出面，由妹妹出面来把公司的财产移转到妹妹的账户，移转到妹妹账户，因为他姐姐不方便出面，他是公司会计，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翻译度跟行为分担。那请问大家这个妹妹要怎么处理啊？乙的部分怎么处理？姐姐当然是成立什么？大家是很奇怪，姐姐什么事都没有做、欸、那她成立什么？姐姐本身是有身份之人嘛，对不对？她是因为业务上面的关系，她担任公司的会计，所以她要管公司的财产，然后把公司的财产交由妹妹，把它侵吞到妹妹的账户里面去。虽然表面上她任何的作为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了，336条是一个什么身份犯？还是身份犯？决定身份犯的正犯呢，跟犯罪支配关系没有理论，跟犯罪支配理论没有关系。要决定身份犯的正犯，重点是什么？有身份的人就是正犯嘛。对，有身份人就是正犯，或者说有义务人就是正犯。这个案子里面，即便甲他是有身份的人，即便甲他是有身份的人，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是他是一个身份犯罪的，他是一个身份犯，336第二项是一个身份犯。那有身份的人就是这个罪的正犯， 但是姐姐有身份还是妹妹有身份？是姐姐有身份，那姐姐当然就成立三三六六个乡镇，反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她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这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会讲。OK， 所以姐姐的部分成立三三六六个乡镇是没有问题的，即便她任何行为都没有，因为这边不适用犯罪支配理论，这一部分不适用犯罪支配理论。好，那妹妹你的部分是这几个重点，那妹妹要成立什么呢？妹妹是没有身份的人，她不是公司的会计。成立是三三五呢，还是三三六的共同承办呢？那就要决定是什么三三六第二项，因为姐姐涉及到有身份犯的人，这个姐姐她涉及到是三三六第二项嘛，是业务侵占啊，那就决定说，那业务持有这个身份到底是不法身犯的罪责身份呢？如果你认为说三三六第二项的那个业务持有这个身份是可以分开的，而且呢认为说呢，那个你把那个业务身份去除掉之后，你还是可以成立三三五的那个，还是有持有身份，这样这样的内涵在里面，那就是把三三六第二项解读成三三五第一项的加重构成要件，所以三三六那个业务身份就变成一种罪责身份。那罪责身份的话，就是那没有身份的人怎么决定他的刑，怎么决定他的罪跟刑呢？就是走三十一条第二项。那走三十一条第二项的时候，妹妹当然就成立什么三三五之罪跟三三五之刑。OK。可是，如果你是否定，像实务一点否定双重身份概念，认为说三三六那个身份是业务持有身份，业务跟持有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三三六第二项跟三三五第一项没有所谓的一般构成条件跟加重构成条件之间的关系，所以三三六第二项那个业务持有身份是一个不法身份，那你要走的是三十一条第一项，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这个案子里面是共同谋议，所以呢，他是没有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共同实行犯罪，依照三十一条第一项的文字还有实务经验，他就成立三三六第二项的共同正犯。业务清单罪的共同正犯 ，OK， 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你认为三十一条第二项没有身份的人不可以跟有身份的人成立共同正犯，只能够成立身份犯罪的教唆或帮助犯的话，那妹妹就是成立三三六第二项的帮助犯。我的意思是说，通比较多数的见解去批评三十一条第一项的立法论的话，可是三十一条第一项都已经立出来了，所以你看那边骂，最高法院还是说法条比较重要。就不理他们。好，那这个部分是共犯与身份的问题，就把它带过去了。好，现在是八点，今天一定要把这两个讲义上完。然后下半我们就可以上竞合了。我先画个图。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已经把所谓的故意作为犯的部分就已经上完了，故意作为犯的部分就上完了。现在我们来讲的是说，如果你的分类犯罪类型的分类是故意犯、过失犯这样分的话，所以我们还过失犯没讲嘛，对不对？不过没有关系，待会今天就把它解决掉。对，还有过失犯部分还没讲。那如果是分作为犯跟不作为犯的时候呢，故意作为犯的那个部分我们也讲过了，我们讲过了，剩下的是所谓的不作为犯的部分，不作为犯的部分。那因为什么不作为犯要 单独跑出来讲呢？那是原因就是说，他在犯罪嫌疑体系的审查构造上面，跟作为犯本身就不一样，本身就不一样。你看他长的样子，跟以前我们学到有啊，有些地方是一样的啦，对，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构成条件要素，所以你要分开来学习，要分开来学习。不过有些观念还是用的是我们之前的观念，还是用的是之前观念，只是说他有加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加的，比如说所谓的保证地位啊，因果关系。名字变了，不是所谓条件因果关系，是所谓的假设的因果关系，对，还有所谓的什么作为可能性啊，还有所谓的等价条款，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在作为犯的时候不会提到的，不会遇到的，现在都跑出来了，对，那是因为作为跟我们作为本身就有本质上面的差别，所以才造成在写题目的检验上面呢，它用的是另外一套的检验体系，用的是另外一套检验。那故意跟过失呢，它的检验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上到过失犯的时候呢，我们的过失犯的体系也要再重新再建构起来。好，那大家先抄一下。就把我拉到那个什么，把我因为大家都有 Facebook， 大家都很熟，大家都有 Facebook， 把我拉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社团，他们说什么社团？糕点名师粉丝团。不对，不是粉丝团，高点名字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秘密的组织，对，就是大家看不到的，你们看到的是粉丝团啊，对啊，可是我没有加入了粉丝团，对，他就把我拉到一个什么高点名字不知道什么组织里面去，然后这什么东西啊，对，然后进去看，然后第一篇就是那个沈琳老师 po 文，你没有上他民宿吗？没有，有，没有，有。啊，不管，我以前也是上民宿的，所以你知道他多老，不要再乱讲。沈英老师超有气质的，对对对，只是他上课好像都不太会讲笑话哎，因为我们在看他上课就是、坐在讲，大概就像这样子，然后坐着坐着，然后要看有写东西，然后就站起来在写东西，他都不讲话，有某种肃杀气质，这个形容超奇怪，肃杀什么气质？对，反正就是有一种沉静的美这样子，对。然后呢，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然后加进去之后呢，原来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了，这样子，就是有好多好多什么台大叉叉、台大叉叉、政大在上面这样子，对，那当然包括一台大老师在上面，对，然后被拉进去的啊，当然就要就是拜个码头，就是要在上面留言嘛，对不对？说好，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样子，好，这就算了。重点是，大家被沈琳老师丢出一句话，就说。女王觉得呢，我们女王，大家在那上面都叫女王。然后女王开口说话，说那个康乐股长办活动这样子，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老师要去，就是去什么唱歌啊、吃饭啊之类的这样子。我忽然就觉得说，当补习班老师也不错，对，是我们这群人，对，虽然我他们都不熟啊，对啊，所以就忽然莫名其妙就拉进去，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就说我们要一起去唱歌、吃饭这样子，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时光。等你们出了学校之后，要么就是你一个人窝在图书馆，或是某个县市，因为有些人就离开学校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对啊，窝在某个县里面，然后在那边埋头苦念这样。对，那你的朋友可能都散落在各处，像有些去考司法官啊，就去受训啊，对啊，那有些当律师啊，有些当律师当然就跟你比较大家工作忙嘛，就比较少联络，对。所以要珍惜在学校的时光。等你出去之后，你会发现说跟学校差很多。然后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当学生，因为当研究生的时候，每天可以睡到九点多、十点多再爬起来这样子。然后中餐、早餐一起吃，还可以省钱。对，不过重要的是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说比较悠闲。我在每天八点钟，因为我都大概忙到一点多才睡，然后早上八点钟又要起床，对，然后起床去上班，然后上班就在啪啪噼啪，就像战争一样一天这样子。对，然后如果是礼拜三、礼拜五的话，我就要噼啪再冲过来这样子在认真上课。不过我觉得今天上课比在办公室好多了。今天在办公室，我每次都要做一大堆事情，然后就觉得啊，真是累死人了。对，上课比较有趣，可以发牢骚。好，回归到不作为犯，然后抄完吧。好，不作为犯。第一个要讲的当然是说呢，既然讲不作为嘛，那当然要前提是说，那他已经跟作为不一样啊。那作为犯跟不作为犯到底怎么分啊？到底要怎么分？这个很重要。这点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如果是不作为犯的话，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情况里面，他要成立犯罪，必须要不符合所谓的保证人地位，行为人必须要保证人地位，他才可以，然后又有这样的义务去防止结果发生，有这种保证人地位的人才会成立犯罪，因为保证人地位的人是不会成立犯罪的，所以呢，你看。 看嘛，所以一定是只有保证机会的人才会去相信犯罪的话。那请见什么？到底这个犯罪是不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就非常重要。那前提当然是什么？他是不作为犯，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也是不作为犯的一种啊。所以前提是作为跟不作为到底要怎么分，这一点是在你考试解题上面本身就很重要。如果你是作为犯的话，大家都可以是适格的行为人啊，除非他是什么犯。如果是一般犯的话，大家都是适格的行为，大家随时都可以去做某个特定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可以符合某个特定构成要件行为主体的要求。可是如果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话，只有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才会符合这个构成要件的要求，所以作为跟不作为的区分就变得很重要。那目前呢，学说上面呢、啊、有这三种见解，就讲第二页上面所说的这三说，我没有把文字写得很清楚，原因是因为其实。听听看就好了。第一说最好笑，他说呢，看行为人呢是积极的投入能量，还是消极的不投入能量？因为是超级赛人会发挥半气功还是什么？对啊，发挥半气功当然是投入能量，这是没有问题的嘛。对啊，到底当然重点不是投入，他的确叫能量说没有错，对，就是那个 energy 那个字。对，他要看你对法义是不是积极的注入能量，是消极的还是消极的。没有注入能量，如果是积极注入能量的话是作为，消极不注入能量是不作为。废话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很简单。可是重点是后面那一句，所谓的消极，如果你是积极投入能量的话，那表示什么？你有新开启的因果流程去拯救法义，你有新开启一个因果流程去拯救法义。我觉得重点是后面那一句，重点不是说你当时投入能量还是没有投入能量，而是说。一个人，例如说一个人本来就溺水了，他本来就溺水了，你是不是有透过某一些举动去制造一个新的因果流程，然后因为这个新开始的因果流程导致被害人免于受到危险就转成死害，免于受到法律侵害结果发生。所以重点是后面那个有没有开启了一个新的因果流程，还是跟他相反的概念，就是放任既有的因果流程实现。如果说他本来就溺水快溺死了，你在旁边冷眼旁观，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的话，你基本上就是没有新开启一个因果流程去救他嘛，你就是放任什么那个人继续随着时间，然后就飘飘飘飘，不叫飘乱去，然后就溺死了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放任原本寄存的因果流程，然后去实现构成要件结果的话，这样就是不作为。那如果你积极的投入能量，然后去开启一个新的因果流程，然后被害人因为这个新的因果流程，然后获得救助，这个叫做作为啊，不，这个你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对啊，有作为，只是这里所说的作为是有救助行为的意思，有救助行为的意思。所以能量说的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积极的注入能量？如果积极注入能量去达到法益侵害，这是作为。那什么叫不作为？不作为就是消极的不投入能量，放任法益侵害的危险实现，放任法益侵害的危险实现。然后呢，所谓法益侵害危险实现，就是说它本来就已经陷入危险当中。不作为犯有特色，不作为犯有特色，它特色在哪里？他特别在说，那个行为客体本身就已经陷入危险，他本身就已经陷入危险了。那你只是，如果你是放任这个危险继续转，继续恶化，到最后就会产生什么实害结果？那有保证人地位的人就要去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就要去防止这样的结果。那作为犯是什么？那个人本来好好的，那法益完好无缺，结果因为你的某个举动导致他的法益缺了一角，受到侵害。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他就是作为，你可以从这个样子去想他。一个法益行为客体本身在作为犯跟不作为犯是有两种不同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在作为犯的情况，假如开枪把你给打死了，因为你本来生命法益好好在那边，就是因为你开枪行为，所以生命法益就这样不见了。那另外一种不作为犯是什么呢？不作为犯的情况是说，那个人本来就有生命危险，那你只是放任这样的生命危险继续实现，然后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所以这两个在构造上面是有所差别的，在构造上面是有所差别的。这第一说叫能量说，第二说叫所谓的规范说。规范说顾名思义就是看规范的意思，规范上面评价的重点是在哪里。如果我之所以我从刑法的角度来看，我之所以责备你的理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客观上面侵害法律的举动的话，那个是作为。我责备你的理由如果是说你应该要做某一种救助行为，但是你没有去做，那这样就是不作为。可是大家去想一想，那到底什么情况下是我要求你去做某种行为，但是你却没有去要求你去拯救法益，但是你却没有去拯救法益，什么情况下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规范上面所评价重点是这个样子？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说我要你不可以去杀人，就你开枪射死人了？那到底规范上面评价重点要怎么样判断？到底是他所非难是哪个部分，就会陷入困难。 所以目前林三天老师跟所谓的德国通书才这一说规范说，但是它非常不明确，非常不明确，因为规范谴责的重点在哪里不知道啊。他到底谴责的是说你应该要去做一个积极救助行为，去拯救法医免于受到侵害侵害结果发生，还是说你应该不可以去做什么一个侵害法医的行为？到底是哪一个？会陷入不清楚的状态。所以目前规范说虽然是通说，但是呢，它在判断上面会陷入困难。等一下我们就看有一些例子，你们就会清楚看到说规范说其实在实际操作上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第三说呢是所谓的风险关系说，这是黄仁坚老师的看法，是黄仁坚老师的看法。那徐旭老师的看法基本上跟他两个差不多，那两个人虽然常常比较，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个一点上面的两个人的看法是相似的，是相似的。他说呢，什么是作为？什么是作为呢？就是对法医去积极制造一个发作不容许的风险的行为，用客观规则的语言就是这个样子。那什么是不作为？放任寄存的风险实现，这叫不作为啊、哦。所以你就要去看你的行为到底是对法医是制造了发作不容许的风险，还是呢那个法医本来就陷于风险当中，你只是放任寄存的风险实现，这样去区分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OK， 好，那讲完了标准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些案例，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熟悉一点。下面讲这些案例都是非常的争议性的案例，因为太简单的案例不用举啊，讲开枪把你给打死了，开枪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很明显是作为啊。啊，有一个小，有一个妈妈，不喂自己的小孩，就让小孩活被饿死。母亲的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不作为啊，这都很清楚，对不对？可是下面有些案子，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第一个叫做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实际上为什么这样称呼？那就是说，某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作为，但另外一方面看起来又像不作为。就是有这两个案子，第一个是所谓的夜间骑车没有点灯，还记得这是在哪里有看过这个案子啊？夜间骑车没有点灯，结果一定是有发生法医侵害结果才会突然出来讨论啊。还记得以前那个规范保护目的吗？啊，前面一个骑脚踏车的，后面一个骑脚踏车的，两个人都没有开车灯，结果前面那个人被撞死了。那时候我们讨论规范保护目的，可不可以客观上面可不可以把这样的死亡结果归因给后面那个没有开车灯的行为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之所以要你开车灯，不是为了避免，不是要让你去照亮前面那个行为人，免于他被其他人撞死嘛，对不对？是为了避免自己跟其他人一起碰撞发生交通事故。这是在客观规则讨论的。现在我们这边讨论是说，那你夜间没有开灯，然后去驾驶去做一辆的驾驶行为，不是把别人撞伤了，到底是个作为还是不作为啊？为什么叫双重意义的行为？因为从没有开灯，应该要开灯而没有开灯这点来看，它好像是不作为吧？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撞伤人或撞成你没有开灯，然后因为这样子去撞伤人，看起来就撞伤人的那个部分，好像又是什么？好像又是作为啊，就变成什么未开车灯而撞伤人，连堵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作为的行为，那到底是什么？看起来两种情况下根本就解得通。目前通说认为这种案子是所谓的作为，它才是后面的一个看法，认为说你是未开灯而驾驶，未开灯而驾驶，那重点被害对象还是在什么驾驶行为，还是在驾驶？你知道你没有开车灯，然后你还去开车。对，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这样，然后把人撞伤了，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作为，而不是不作为。对，这是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呢，就是很著名的，大家还记得吧？是三羊毛笔案，就是说呢，有一个女工厂主人把一个未经消毒的三羊毛笔交给工厂一个女工，就女工拿到这毛笔之后，因为上面有剧毒，然后就死掉了。依照德国法上面的要求，你在做拿这种制造这种三羊毛笔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消毒的程序。哦，那显然是没有消毒嘛。从没有消毒这一点来看，它是什么？不作为，没有错吧？你应该要消毒而未消毒嘛，应作为而不作为，所以你是不作为。但是从你把那个毛笔，把一个没有消毒过的嘛，未经消毒的毛笔交给女工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就是什么作为啊？所以解答的方法，大家应该很聪明吧？跟上面那个一样，你是交付一支未消毒的毛笔给女工，交付一支未消毒的毛笔给女工，所以是作为。这样的语言描述的话就是作为，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判断作为跟不作为，规范上面评价到底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对，到底是诊断你是不点灯、不开车灯、没有消毒，还是你把一个没有消毒过的毛笔交给别人，你不应该交给别人，然后你还把一个没有消毒过的毛笔交给别人，是这样子吗？还是呢，你应该消毒而未消毒？有时候这完全是因为语言的使用上面，所以这是一种语言上面的正反描述方法不同，就是让你产生作为跟不作为这样的差别。对，不过目前通说针对这两个案子都是认为是一个作为，都认为是一个作为。 好，这是叫所谓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第二种类型，叫做中断救援，叫中断救援。那中断救援可以分两种类型，可以再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所谓的中断自己的救援行为，以及中断他人的救援行为。中断自己的救援行为跟中断他人的救援行为，我们先来看比较简单的中断他人救援行为，就是说当他人在去拯救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从旁边阻挠，我从这里就知道说这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当然是作为啊，你不可以阻挠他人对其他法医的救助行为，不可以阻挠他人对，然后你进来有这样的阻挠行为，所以从规范上的角度来看，你不应该做这样的阻挠行为，然后你才去做，你这样的阻挠行为等于是减低了或是降低了他人的法医的，应该是说减低或者降低了他人法医获救的可能性，降低他人法医获救的可能性，所以等于是对他人法医去升高一个风险，对他人法医去升高风险，所以应该是作为，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来看一下这个案子好了，叫做阻止救援案第二页下面这个例子，甲方乙溺水呢，想要跳到水中去救乙，这个时候呢，跟乙有仇的那个丙看到了。他想说，当然仇人溺死最好啦。就之前有人要去救这个白痴的仇人，他就为了阻止甲救乙，然后在甲想要跳到水中去救他的时候，就把甲给敲昏。或者是如果说甲呢是用抛救生圈的方式抛出去，他就把事先把那个救生圈给放弃，把那里面空气放掉，那救生圈没有用啊，对啊，然后让那个甲他人就看那个甲呢就活活看着乙就溺死了。像这种情况，乙所做的行为都是在怎么样阻挠乙获救的应该是丙所做的行为都是在阻挠乙获救的可能性，所以对乙而言，他是在怎么样增加风险嘛？增加法医侵害的风险，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作为，一定是作为。那或者是再举个例子好了，医院里面大家都有知道说，那个如果是重症病患的话，他们都需要什么？医院重症病患需要什么？点滴，点滴没有用啊，就需要是那个维生，就是呼吸维生器嘛，对吧？呼吸维生系统。假设这时候有个人呢，把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呼吸维生系统，假设医生好了，医生把这个呼吸维生系统把它给关掉，那关掉之后就怎么办？就看到一条线就开始哔，有没有？那个连续就这样演啦、啊，那个绿色线就哔，然后就感觉拜拜，就领便当了，去吃便当了。对啊，那这样的话，那医生的这样的行为是做还是不做、欸？很简单啊，就是自己同能量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医生负有应该要救助病患的义务。所以他没有救助他，所以是不作为。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已经客观上面有个明显的举动都出来了，对，中断救援的行为，所以他一定是作为。好，那第三页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那如果是你自己本来就在做救援的行为，但是你自己把它中断掉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呢？这个例子还蛮好笑的，叫做大家都在讨论，叫做落井下石。就跟那个井有关系啊，这当然是德国书上面、教科书上面的例子、啊。台湾有几口井，会有人掉到里面去啊？大家都会把那个井围起来，然后当做名声去参访，不会有人真的去提水，就掉进去。第一种情况是说呢，甲呢看到我们现在看例子，甲看到井里面有溺水者在呼救，有人溺水，然后赶快跑过去看，就发现是仇人，戏鹤，然后就赶快就走了。这个应该很明显吧？这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不作为，他什么事不要做啊？他仇人，然后不要理他，然后就散了，所以完全没有投入能力啊。对，假设他要保证人地位的话，那仇人怎么会保证人地位？没有，我是假设。对，假设他保证人地位的话，这样的话是一个不作为啊。对啊。那第二小题，这是第一小题太简单，第二小题比较复杂，二三是比较有争议的。第二小题是说呢，假设他里面有人，而且第二听到有人在呼救，他怎么每次都是听到他有人在呼救？然后连忙就丢绳索，然后真的非常好心，丢无线丢绳索下去，丢下去之后，就呢。要注意哦，甲呢快要将落井者拉出井口，也是快到井口了，快到井口了。因为他一直往下看的时候，都是看到上面那个光亮亮的、会发光的电灯泡，意思说那个人秃头啦。对啊，落水者秃头，所以他看不到他的脸。他上面是这样上来的时候，他只看到上面那个亮亮的这样的秃头，就没想到是说呢，他是一个18年前跟他抢女朋友的仇人。对、啊，结果现在到暴怒秃头这样子，就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就拉上来，快要拉上来的时候，发现他脸抬起来看。然后不是以前的情敌吗？把他松手，然后坠落下去，哈、啊，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就摔死啊！不管是摔死还是溺死啊，都好。对，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他也是有丢绳索下去。对，不过呢，这一件事，那个下面那个落井的人呢，他抓住绳索的时候，他想要把他拉上来的时候，就发现说他是仇人哎、欸， 就是说这个跟第二小题差别是哪里？第二小题那个落井的人快要到洞口了，一直说快被获救了。可是第三小题是怎么样的情况？他还在下面，对，他只是抓住，或者是说连一半井的深度一半都不到，例如说四分之一，好，只有上升四分之一，然后发现是仇人，然后就把他往下追，又松手，那个人又摔死或是溺死。所以二跟三就会产生争议。这样的松手，这样的行为，客观上面有个举动没有错，客观上面你要不能忘记，它是客观上面是一个松手的，就是把绳索放掉这样的举动。但是会不会因为客观上面这样的松开绳索的举动，我就认为它是作为啊？不会，为什么？因为作为跟不作为不是看客观举动，而是看什么？第一个，要么是依照风险关系说，看你是制造了法所不如对它积极制造风险，还是消极的放任原本的风险实现。这是风险关系说，或者是看规范要谴责的重点是哪一个。规范如果是要你去做某件事情，要你去拯救法益，但是你没有做，这是不作为。规范要你不可以去侵害人家的法益，但是你去侵害人家的法益，这是作为。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判断呢？我们先来看第二小题好了。快要到井里面，快要到，快出来，快出来，快获救了。就这时候，应该是说已经可以获救了，差一步他就拉上来了。就这时候就把他放到下面去，就摔死或溺死。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在规范说的话，像林三田老师，他认为二跟三，他没有区分，他认为二跟三规范上面评价的重点都在于说，你不可以松手，你不可以松手而松手，你不可以松手而松，因为你松手等于就是怎么样，又让原本获救的可能性又被降低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重点在于松手的行为。那松手行为的话，当然看起来是作为嘛，那就是作为。所以林三老师是不会去区分二跟三的，他二跟三都是成立作为犯，二跟三都成立作为犯。目前的德国通说跟黄文庭老师采取区分处理，也就是说二跟三要不一样处理。那标准是什么？标准是说那个落井的人，他有没有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人的救援行为而获得救助的可能，而获得救助可能。如果他已经因为救援的行为而获得救助可能性，他已经 safe， 他已经安全了，就是说把他放掉。他原本是已经安全了，那表示他原本的风险怎么样就消除啦、啊，因为你的救援关系就消除了，对不对？救援关系消除代表什么？他没有陷于风险当中。那你的松手行为又害他摔死或是溺死，等于是什么？积极的制造风险的行为，所以是一个作为。所以像第二个案子。他已经安全了，他已经安全，已经拉到洞口了，他一步就可以上来了，就是把松手掉。你等于是说，他在拉到洞口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救助的机会，他就已经获得不是获得救助机会，应该是说非常安全了，法医已经消除脱离原来的落井的危险、溺死的危险。但是你这个时候又把松手的话，让他再回去原本的危险，就是说又把变成说从没有危险，把因为救援关系已经消除原本寄存的危险，这时候松手的行为等于是在制造溺死的危险，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作为。那第三个小题是什么？就不一样了。第三个小题是什么？他还没有把他拉上来，显见他还是陷于寄存的危险当中，显现他说他还是陷那个被害落井的人还是陷在原本的溺死的危险当中，他还没有脱离原本溺死的危险。那这时候你松手有差吗？没差啊，没有差别，不是加深他原本的危险的侵害，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不作为，这时候松手是一种不作为，所以是区分说那个被害人有没有脱离原来的危险性，然后获得救助机会，获得救助的地位。如果他已经脱离原本的危险，然后获得一个比较安全的地位的时候，你的松手行为就是作为，那反之就是不作为，对，所以是区分这样的情况来处理的。那黄文庭老师的见解，我们又写在上面，不过还蛮好笑的。他说，就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大家不是依照刚才的区分说，不是认为是作为嘛，对不对？黄老师说不是，第二个例子也是不作为。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他说这边要考虑到地心引力的关系，地心引力，然后让我想到黄立行的某首歌这样子，对，那什么歌啊？我忽然忘记他的歌名是什么，对，反正黄立行认为说，你拉原本是拉嘛，要拉绳索啊，拉拉拉拉拉。为什么行为人不会往下掉？因为你行为人的拉绳索的行为是抗拒地心引力嘛，所以那个人才可以挂在空中摇来摇去嘛，对不对？那你把他松手，你把他松手，松手，他为什么会往下掉？因为是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才会往下掉啊，不是因为你松手的关系，所以是不作为。好，大家知道就好了，这样子。对，好，这是中断自己的救援行为，还蛮好笑的，这是落井案，你就要区分说那个。落井的人是不是因为行为人的救援行为已经脱离那个危险原本的危险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再度松手就是一个作为，就是一个作为。 好，那第一接下来看讲完了作文跟不作文的区分之后，所以你在写考卷上面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这到底是作文范还是不作文范，你要先区分开来。如果是不作文范的时候，才会有黑板上面一些架构的问题，否则就是用之前的架构去处理。那不作文范里面又可以带有两种类型，叫做纯正跟不纯正不作为。那纯正跟不纯正不作为，有些人先讲定义。所谓纯正不作为，意思就是说，那个构成要件本身描述的行为方式，就是透过不作为的这样的情况来维持的，这叫纯正不作为。但讲太抽象了，大家有那个法条的话，就翻到149条好了。149条叫做聚众不解散，就是电视上面大家很常看到的违法。非法集会，举牌三次打不走啊！下一个措施是什么？水柱啊，瓦斯枪啊，就出现，对不对？那些人就聚众不解散，他就坐在那边不走，你怎么样？你拿铲子把我铲走啊？对啊，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在那边不走，所以149条，你看它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聚众不解散，那个不解散，不解散意思是什么？就是烂在那边不走嘛，就你应该要解散而不解散，所以像这一种的法条本身就是以不作为为他的行为方式的这种构成要件叫做纯正不作为犯。另外再举个例子，306条第2项叫做滞留不退去罪，你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假设那个主人非常开心，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然后吃火锅，结果呢，你在他们家吃臭豆腐，那个主人讨厌人家吃臭豆腐，就叫你滚出去。不滚出去，你说很香啊，对啊，很香哦，越讲越饿这样，对，很香哦，说很香，我不想出去，很好吃，你也吃一块嘛，那再滚出去，不出，不要我不出去，这时候就构成306第2项的滞留不退去罪，你应该要退出去而不退出去人家的住宅。那滞留跟不退去本身，当然就是一种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的构成要件嘛，所以像这一种的。你从那个构成要件看起来，他就已经告诉你说是一种不作为的，不作为，他是用不作为的那种行为方式，有他的构成要件要素，那种叫纯正不作为犯。这一种法条只能够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做，去实现他的构成要件。也因为一旦他不作为，他就会实现构成要件，所以纯正的不作为犯又叫做行为犯。在行为犯跟结果犯的归类上面，纯正不作为犯可以归类成行为犯，因为他单纯的不退去或是不解散这样的行为就已经实现了构成要件，不需要等待法律侵害结果发生。对，好，第二种叫做不纯正不作为犯。不纯正不作为犯，它定义非常的拗口，当然大家要写考卷的时候要写漂亮一点就可以这样把它定义。它是用不作为的方式去达到通常用作为的方式去实现构成要件的这种情况。对，也就是说构成要件看起来不是像纯正不作为犯那样子是以不作为，单纯的不作为为他的行为方式，而是那个构成看起来本身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就是用作为的方式去实现构成要件。但是我也不排除说你用不作为的方式也可以去实现构成要件，也就是说纯正跟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的差别在于说，纯正不作为犯只能够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构成要件，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多数的情形是用作为的方式去实现它的构成要件的，但是它也可以透过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它的构成要件。当行为人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原本用作为的方式的规定的那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它就叫做不纯正不作为犯。他举的例子就是除了纯正不作为犯以外的其他构成要件，通通都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像是271条这个罪叫杀人既遂罪，他的构成要件怎么写的啊？杀人者，看起来好像是说你要拿一把枪就把别人给毙掉这样子，看起来是用一般的情况底下都是用作为的方式去实现杀人罪，二七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是你也可以用单纯的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271条杀人罪构成要件，像什么？父亲看到一个小孩子快溺死啊，然后见死不救，然后就小孩子呜就快溺死了这样子，讲的我都快溺死了这样子。所以父亲单纯的不作为，他就可以去实现271条的构成要件。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会说，当父亲用这种放任小孩子溺死的这种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271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会说这种行为方式叫做271条杀人既遂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犯。不是要注意哦，不是说271叫做不纯正不作为犯，而是271也可以用不作为的方式、行为方式，它这种行为方式来实现271的构成要件。当行为人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271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把这种行为方式叫做不纯正不作为犯。我们把这种行为方式叫不纯正不作为犯。好，这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定义。那依照目前的通说的见解，但是有点奇怪的这样的见解，他认为说， 不准政府作为犯都是结果犯，都是结果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归到不准政府作为犯的话，那个构成要件基本上都是结果犯。所以你可以从行为犯跟结果犯来区分准政跟不准政府作为犯。对，可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啊。假设啊，再举个例子，大家去想想看。虽然通说，我说的是通说，先说通说，通说认为说不准政府作为犯都是结果犯嘛，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窃盗罪是行为犯是结果犯？然后是结果犯，然后为什么要有一个什么结果出现？他人的财物受到什么破坏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时候呢，有一个大楼的保全警卫呢，看到有人进来偷这个大楼里面某一户的东西，他不阻止。那假设他有保证地位要去保护那个大楼里面的财物的话，他不阻止，看到有小偷进来，他没有阻止他，然后放任小偷把钱，他住户里面的钱通通偷走。这个时候，小偷构成什么？窃盗罪的320都没有问题嘛？那个管理员呢？他有保证地位的话，他好像也是构成什么306条的，应该怎么说？320条的不准政府作为犯。OK， 就这个角度、这个罪来看，他是个结果犯，320是结果犯嘛？所以看起来不准政府作为犯都是结果犯，很合理啊。可是如果是那个306的第一项呢，侵入住宅，小偷也侵入住宅窃盗嘛，对不对？这没有问题。侵入住宅窃盗，那大楼管理员看到了不阻止。那这时候是什么？306第一项是侵入住宅，听到它是一个侵入住宅，是一个作为犯吧，这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案例里面，管理员就可以透过不作为来实现306第一项的什么构成要件？那306第一项的构成要件在行为犯跟结果犯分类上面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是行为犯哎、欸，所以不存在不作为犯一定都是结果犯吗？好像从这个例子看起来，那不是那么的必然。不过通说是认为不存在不作为犯都是结果犯了。OK， 好，那。翻到第四页那要怎么样去区分纯政跟不纯政府作为犯呢？有其他一些标准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标准，看法条。所谓的看法条就是法律上面的形式怎么规定，看到文字怎么说。法条要你做某件事情违反你的所谓的诫命规定，所谓的诫命意思就是要求的意思，诫命就是要求的意思。法条要求你做某件事情，但是你不做，这就是不，这就是纯政府作为犯。比如说要你解散，要你离开这个住宅，但是不做，那就是306跟149都是纯政府作为犯。法条禁止你去做某件侵害法益的行为，但是你却做了，这就是不纯政府作为犯。像什么法条27法条看起来是什么？是个禁止规定嘛，禁止任何人去杀他人嘛，对不对？当然杀自己就算了，禁止任何人去杀他人，所以看起来杀人者就是禁止杀害他人。哦，所以27看起来是一个禁止的规定，那你违反这个禁止规定，不可以杀人这样的禁止规定，那就是不纯政府作为犯。当你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27的构成要件的时候，那就是不纯政府作为犯。这是第一种判断标准，看法条文字怎么说。第二种，看它是我刚才讲过的，看它是行为犯是结果犯。如果是行为犯的话，那就是纯政府作为犯；如果是结果犯，那就是不纯政府作为犯。可是我刚才讲过啦，这个标准不是那么必然，像306第一项干的案子就不是这样，所以还是看法条会比较清楚一点。对，从法律上面的形式规定来看，看起来它本身法条如果它的描述方式是要你去做某一种行为，但是你却没有做，这个很容易，这是一定是纯政府作为犯，啊，剩下的就是不纯政府作为犯。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从第四页这边的不纯政府作为犯的构造开始说。